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早晨啊，咁我今朝早咧时间嚟到六点十分，收听紧嘅咧就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再一次咧同大家讲一声早晨，早晨，我系林慧 Barbie 啊。咁啊，而家室外录得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系94%，相当之舒服嘅一个早上啊！今日咧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家都需要留意，因为咧假日可能都会有好多人咧就系想去一啲嘅户外活动啦，都要睇一睇天气到底适唔适合，同埋如果你真系本身原定咗一啲活动咧，可能咧都真系要自己避一避，或者睇下点样有啲行程上嘅改变咧，可以就到咧今日嘅天气同你嘅行程咧都系完全夹到晒嘅。今日咧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咧系有几阵狂风雷暴，而下午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噶，最高气温约32度，吹住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咧间中系会吹强风噶。咁啊，展望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大致咧都系天晴同埋酷热，而随后一两日咧骤雨会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嘅。咁啊，如果今天咧都有啲嘅特别事情，特别系如果约会的话咧，可能都要睇一睇天气。做啲乜嘢比较适合啲？约会的话，唔知道你属于新派、旧派定系恋爱派、浪漫派，会唔会比较吸引啲咧？不过有时旧派亦都有旧派嘅特色，值得我哋去留恋啊！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一边说好。你数换你掌上，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气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愿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临场歌虽生错一家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都想一见即吻，但各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静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争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待身份再献吻，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仿西厢灯红楼，仍携着你手。初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港滩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路牌远离， 你最写诗作对，能像个书生错约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成疾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烛使地中散，甜吻每日也少变比较动人，前世今晚沉着过一世都未犯，重演父母错相识的气氛，我论这天错约横遍市区所有路灯， 听过来自 MC 张天赋，歌曲名字是《老派约会之必要》。约会的必要到底是个人定还是个行程呢？跟我说对住合适的人做些什么都一样咁好啦。 常埋怨人情冷暖太深，面上换为着要适应别人，茫茫风雨天路途未免孤独，有谁最熟最真，谁无边，尤其过去幽恋转变中洗下了几个诺言，愁怀苦恼间及时又见出现，往年多亲切脸，原来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选，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愿面，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变，谁无边，尤其过去幽恋转变中细下了几个诺言，愁怀苦恼间及时又见出现，往年许多亲切脸，原来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算，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眷恋，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生不 当然啦，无论是爱情、亲情定还是友情， 遇到一个好的呢，都是希望那段情可以千载不变。听过来自温娜的作品之后，这一把声音同样是一把靓声，她是欣妮姐姐，送上她的作品《再度孤独》。 Love is over， 而我再度孤独，不知怎过每一天，没有你在我身边。Love is over， 而你笑面不再现，只好飘进记忆中，共你再度两相牵。Love is over， 夜已渗在空间里面，空虚的我更空虚，没有你在我身边。Love is over， 而我跌在空屋里面，漆黑里无低音，但你已是听不见。不想想起偏想起，当天只属我的你，今天只可轻易枪飞，假装依仗你心扉。 捉弄我，留来了天空的星星退避了，我没法入睡，伤心痛楚。 最半痴不懂说话，等你示意，可会知你就是像天边一个仙子。若你爱上我这个傻小子，活像你影子，每天隐约乍现不远处，是我想你将我重视，谁人最爱慕怀疑，想识当天心里热情已经开始，求求你珍惜此番心意，怕多才多姿，柔情如清空辗转飘过，动人我的歌声，将你心悄悄灌醉甜蜜似诗。请明了我心思，情像是脑海翻波百事涟漪，每晚我都跟你梦中轻思，将不会停止。请明了我心知，能日后地老天荒，因为傻开始， 无掩饰，只因我愿对你真挚。爱我吗？耐心等你愿意。望着你半醉半痴，不懂说话，等你示意，可会知你就是像天边一个仙子。 不知道你身边都会不会有这个小仙子在这里，电话号码1872388，今早如果你都有任何的点唱又或者是祝福啊快乐的分享的话都可以打这个电话的。1872388，巴比林会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希望阵间可以跟你一起分享到你的开心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明友报道这一节新闻。两个星期前，从乌克兰敖德萨港出发的一艘运粮船，星期六抵达爱尔兰港口。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船，载有33,000吨谷物，是根据粮食外运协议从乌克兰出口的首批粮食之一。乌克兰驻爱尔兰大使话：乌克兰已经证明自己是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可靠的全球谷物出口国。他强调，是否能够继续运送谷物，取决于俄罗斯和俄方的行动，期望俄罗斯信守协议承诺。俄罗斯国防部指控乌克兰在俄军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毒害俄军士兵。俄罗斯国防部话，在7月31日，一些俄罗斯军人因为出现严重中毒症状，被送往一间军事医院，检测显示他们体内有 B 型肉毒杆菌毒素。国防部没有说有几多俄军中毒或者他们现时的情况。声明就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政权批准实行化学恐怖主义，又说俄方正在准备附有分析结果的支持证据。乌克兰内政部一名顾问回应的时候说，俄方所说的中毒事件可能是俄军食用过期罐头造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抵港检疫安排放宽至3+4，实行约一个星期，很多商界人士都表示欢迎，需要时间检视，如果疫情下降，相信有空间再放宽。被问到11月举办的金融峰会，是否有外国银行以豁免入境隔离检疫作为派出高层参加峰会的条件，邱应华回应说，暂时未有确实消息。他又说，东盟国家在香港投资增加强劲，香港会加强与东盟合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大致天晴和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 QR code。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 当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月光光照地堂上， 真系我哋以前嗰个年代嘅童年系好开心，同埋好好玩嘅。我甚至乎记得咧，即系我有啲表弟表姐啊，或者诶嗰啲亲戚嘅朋友咧，佢哋系住高级嘅一啲私人嘅屋苑啦。咁佢都话，其实我想住你。 我系咪咪刘敏庄，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 电话号码1872388，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如果你都有任何点唱嘅说话，又或者系啲开心嘅生活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话，又或者系咧适逢疫情期间，可能真系减少咗好多旅游啦、外游，又或者系出国探亲嘅机会，又想透过大气电波咧同佢哋讲一声 hello， 又或者系啲祝福嘅说话，互相问好嘅话咧，1872388，今朝早可以打呢通电话啦。 自闭雾是我悲观到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 ，Konnichiwa， 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若我今晚出街好冇？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欣色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朝早必须听到，继续哆瑞咪发嗦啦。 一講聲 hello， 快樂自然換到。 听过侧田的新歌《你好》，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我哋先听一听第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系啊，点称呼你啊？ 哦，姓冯噶， 系冯女士，你好，早晨， 早晨， 嗯，点解打电话嚟嘅咁朝早？ 想祝我个女婿啦，星期二生日啦，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啦，点埋俾我英国嗰啲仔女啊、孙啊，都系。做嘢顺利咯，身体健康咯。 嗯，你个女婿点称呼啊？ 哦，佢姓朱嘅，朱生。 朱生系咪都系喺英国啊？咁你个女婿 喺香港？ 喺香港哦，即系有几个女婿嘅，因为系咪啊？ 系啦，有两个女婿。 嗯，咁啊， 咁啊，祝佢生意好啦，身体又健康啦。 咁啊，希望都系个个都好啦，收到呢啲祝福嘅时候， 全世界都好啦，系咯，全世界都好啦。 系咯，你都有啲屋企人又去咗外国系咪啊？ 系啊系啊， 以往会唔会都过去探下佢哋噶咁？ 佢哋啱啱过去啫，迟啲会当旅行咁去探下佢咯。 系啊，即系随住咧多咗人移民啦，可能即系多咗人嘅屋企人都会去咗另一个国家或者地方嘅时候咧，即系有时都会变咗多咗一啲旅行嘅机会。即系将来咧，如果疫情可能即系放缓咗啦，或者所有啲通关政策咧都开晒嘅时候咧，咁就多咗啲旅行嘅地点可以选择咯。 系啊，都直情去探佢哋嘅咧。 咁啊好啦，希望你嘅祝福咧个个都收到晒啦，同埋希望家中各人都安好啦。 系啦，可唔可以点咩歌噶？ 可以啊，你想点咩歌啊？ 我想点姜涛嗰个蒙着嘴说爱你啊！ 好啊，好啊，阵间帮你揾下好冇？ 好啊， 好啦、 啊， 多谢晒你电话， 拜拜。 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哦，我哋可能要再揾一揾佢先啊！我觉得有时都系嘅，随住咧真系要去旅行嘅次数咧越嚟越少啦，多咗人咧会真系留喺香港咧去一啲旅行啦，或者游下一啲本地游啦。但系有时咧又好得意嘅，因为咧当你喺呢个地方成长咗好多年嘅时候咧，都未必真系咧好熟悉呢个地方嘅所有嘢。但系咧好多时咧，当你再去要喺香港去揾一啲地方去游历嘅时候咧，你又会发觉，原来有好多地方咧，可能真系咧你自己未必有游历过经验，未必有咧可能去过呢个地方见识或者系体会嘅经验，又可以喺一啲唔同嘅地方里边咧揾到好多嘅乐趣嘅。所以都可以试下发掘下一个我哋住咗好多年、我哋好爱同埋我哋成长嘅地方系一个点样嘅地方啊！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 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遇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复，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但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恶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个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从未给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被估。 Can we say I love you， 都变了甜品师傅，巧妙地发掉这天赋，即使要蒙着我嘴，更大声欢呼，全凭我 我们接听下姚女士的电话了。早晨姚女士。 早晨啊，你好啊林慧姐。 你好啊，怎么啊姚女士，好开心啊。 是啊，非常之开心啊，年中三 元 啊。 哇，咁犀利，为什么啊，年中的是哪三元先？ 打你的电台三次都好幸运。 嗯。 你知我是边个啦？ 啊，我开始认得你啦。 系啦，其实唔系啊，因为咧试下咋，咁我今朝都系唔系好 精神唔系咁奕奕啊，但一听你电话咧，一听你心机咧就好精神奕奕。 哦， 我希望你延长多少少时间， 之 后话斋困境似无尽，希望在咫尺。因为我星期二有位小朋友吓、要我照顾、希望佢咧就开心心听听话话啦，同埋我琴日见啲朋友好开心，因为又有个开心嘅节目啦，咁同埋有一样嘢我就系我自己系好想去旅行，但我知道呢几年一定去唔到，我越凑我妈妈越开心嘅，我仲更加唔可以去得太远地方，希望外国啲亲人嚟香港。我话包食宿俾佢住咯，咁啊煮嘢俾佢食，带出去游一游咯。香港其实好多地方嘅，系我哋冇时间去停低漫游啊。其实咧，我以前都好似领队咁嘅，不过我系唔入呢行啫嘛，因为咧。要因为做一个领队要带人哋咧，好小心、好细心去关心啲年长噶，佢唔可以跌亲嘅，因为咧好牙烟嘅。我其实咧，我同啲街坊讲话，唔好摆只手喺后边，咩要四好似只鞋咁牙牙咧，先安全嘅。 稳如泰山啊，咁样就 系啦。我哋成日摆只手喺牙，咁我话唔紧要噶。你哋慢慢行，企喺度咧就可以翘乜翘乜都得。行路一定要好似牙蟹嘅，因为咧我希望啲年长啲人咧，佢开心就多一个年份。佢整亲要住廿几日，要劳烦啲工作人员啦、 自己又辛苦咯，嗬。 系啊，仲有家人咧，过马路啲人好似赶住翻工，我有时过马路都话。你赶住翻工啊！我哋要慢活啊！我虽然唔做嘢，但我仲急性啦。但自信，即系因为我信仰有咗之后咧，我细心我妈妈之后咧，我希望好啦，我一点唱一首歌，你揸主意啦。系徐小凤嘅，你揸主意。 好啊， 因为我唔知道你现场。咁我希望我琴日个Elisa 啦，黄太啦。同埋我嘅朋友美意啦，同埋 Yan 啦，Yan Julissa， 我叫文文啦，我又叫 Jessica 啦，我好多别号，我又要开心啦，开心讲啦，咁同埋因为唔想讲我哥哥太多嘢，咁我琴日嫂嫂打WhatsApp 俾我 ，WeChat 俾我话，好开心。某人会照顾你，我唔想讲嗰啲嘢，因为原来有信仰咧，我已经迟咗40年信仰，应该早啲信仰，唔理你乜嘢信仰都好，有咗一样嘢，唔好太沉迷喺某啲嘢啦吓，咁同埋唔好咁固执，要听下人哋讲嘢，要信下有时事情咧，你未碰钉。你学唔到嘅，经验可代替。其实每一个人咧，其实系要揾开心嘅，因为尤其是依个疫情啊，有时咧困到我有一排我都困到乱抌嘢。咁啊，自从去做咗听人讲嘅罗女士啦，同埋佢嘅情形话帮听，你要乖。咁我好似細路哥咁，其實我61歲啦，我61歲啦，就嚟62啦。我好開心，我每個心情咧，好似十零歲嘅妹妹仔嘅。喺咩？有邊度好食啊？周圍揾嘢食。其實有疫情時間咧，唔係話你唔可以出街，係小心地方，譬如唔好咁多人嘅餐廳啊，或者係中廳啊，即係中式嗰啲啦。唔好咁多，系分时段。咁咧，你自己静静地食下一个好味道，唔好太饱、因为会肥胖噶。甜品又食啲，中餐又食啲，样样试下几间嘢，唔系钱嘅问题啊。因为原来咧食嘢系带人欢乐，少食唔好食咁多，少食。咁咧去睇个环境。 系咪人多唔好入去咯？又要睇环境。总之困境似无尽，希望在咫尺。阿李生而家听紧我电话，我一阵间会见我嘅李生同刘生同罗女士，崇拜啊！ 系咁希望咧，你都可以开开心心啦。而且咧，我觉得都系嘅，即系好多时咧，人都系要正面一啲，面对住我哋啲逆境啊，或者系啲困难嘅时候咧，只要自己咧可以勇往直前嘅话咧。相信咧冇乜问题系解决唔到嘅，信念都好紧要嘅，所以希望咧大家都可以怀住呢一个信念啦，开开心心咁样继续生活。好啦，咁我哋听一听咧呢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咯。早晨，张婆婆早晨，喂喂，咦，我哋又要揾下张婆婆出嚟先。好啊，咁啊唔紧要，我哋咧听下呢只歌先啦。学头先位听众话斋，有时顺境逆境困难都系睇自己心态点样处理嘅啫。所以即刻谂起呢一首歌，我觉得有时都系嘅。人一生里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困难，或者你呢一刻可能遇到嘅困难，你会觉得好大件事，不过过咗去都冇乜嘢啫。 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恩恩常留，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恩恩常透，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始终亦注定无限。

早上时间嚟到7:07，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Selamat pagi, Kak Sint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咧，除咗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咧，亦都有 Kak Sinta 嘅加入，咁亦都意味住咧多咗一种语言加入啦。Selamat pagi。 Selamat pagi。 哦 ，Kak Sinta， 今日咧即系啲天气咧都有少少唔稳定吓，因为咧大致多云之外咧，亦都有几阵骤雨。咁啊，日间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同埋炎热，而最高气温咧系约32度嘅。咁所以咧，格格如果出门嘅时候咧，都记得要带翻把遮啦，又可以遮风挡雨，又可以遮下太阳咯。 拜用亦都嘅下路身，我觉得而家咧带遮咧系一必定噶啦。同埋我而家个遮咧，格妈咪系以前咧系好自私嘅，系遮一个人嘅。而家咧越教咧越大把。 吓，点改啊？我以为你都系越嚟越轻，越嚟越细把添。 而家大翻啲啦，因为分钟咧隔篱有一个人嘅时候咧，可以遮埋隔篱嗰个。同埋我觉得大把啲好啲嘅，个身唔会湿咯。 咁你有啲未雨绸缪，我自己最近咧都真系有朋友送咗把新嘅雨遮俾我啦。咁嗰把遮咧系真系两人 size 嚟嘅。 系， 你知唔知而家新出咗啲遮咧系可以咧再褪多一幅出嚟，即系幅遮布啊，防水遮布咧，就系令到佢变成咗嗱传统遮，我哋会叫做圆形咁样嘅概念啦。我嗰把遮咧系一个椭圆形咯， 系， 即系佢可以由个圆形再伸多一幅出嚟，变成一个椭圆形。咁佢个设计咧本身就系话俾啲人咧系，即系如果高大啲或者如果有咩背囊咧就可以遮埋个袋啦。咁但系我嘅用法咧就系一个亲子遮咯，即系我个女嗰幅就可以阔啲啦。咁 我觉得好啊呢啲个 concept， 因为通常咧如果系圆嗰啲咧，有时真系你个背囊突咗出嚟啊，或者你孭个袋突咗出嚟咧，里面啲嘢系会湿嘅、 尤其是好多时落雨咧。即系大雨起上嚟咧，我唔知道你有冇一个经验，就系咧嗱，无论系雨水同太阳咧，你都要就住佢嗰个方向咧，你就改变你把遮嘅担法噶嘛。 但系你知唔知好多人唔识咁样做噶？ 真系啊， 系啊， 哦， 佢净系向天噶咋，佢个太阳， 哦， 系啊。 我有个朋友试过咧，即系同我一齐 share 一把遮咧，我就知道个问题嘅存在系咩啦。 佢唔识睇呢啲， 系啦，佢唔识睇呢啲方向啦，而且咧佢系唔识因应个高度啊。嗱，明明佢高过我，所以我先俾把遮佢拎住啦。通常你都系高啲过个拎噶嘛。因为你矮啲个，你就会好惊会困到人哋嘅头发啊，或者撞到人哋嘅头啊咁样啦。咁所以我自己嘅习惯咧，就系如果身边个人咧系比我高的话咧，我就会让佢拎住把遮啦，即系俾佢诶担住，咁应该点都唔会撞到佢自己啦啩咁。 系。 但系通常呢啲情况咧，就会 撞到你啊。 系啦，就撞到我啦。同埋咧，唔知点解咧，佢因应个方向嘅时候咧，佢总系会笃到我咯。即系唔知我企得开啊，即系我可能唔系企得好埋咧，永远都会即系啊，硬系一直勾住啲头发，即系个遮个内部嗰啲骨咧，都会有啲勾勾嘅地方噶嘛。 我明白，因为如果譬如话你扎起个头咧，如果高啲嘅话咧，分钟都会勾到个上边个遮。 系啊，跟住就成日都棘住咗我啲头发啦。咁我就好尴尬咁，即系又唔好意思成日都讲啦。即系讲咗第一次，咁我谂住诶，应该会留神啲啦啩。咁再讲第二次就开始觉得唔系几好意思咯。再讲第三次，其实已经想讲，我唔想再同你一齐担呢把遮咁。咁但系当然我都唔会嘅，算啦，忍咗佢咯。 但系如果咁样咧，真系咧，格拉比要教小朋友，我都系教我仔点样担遮嘅。如果唔系咧，真系我见过啲人咧系净系一个方向嘅话担遮，唔识佢嗰度睇翻点样转个遮啊，或者有时啲遮咧如果太大风嘅时候咧，你都要收一收佢，如果唔系会俾啲风吹反噶嘛。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格格如果今天咧都系有一啲嘅外出嘅行程咧，可能都要谂一谂到底喺边度啦。不过我觉得格格咧都几有智慧嘅喺担遮或者带遮呢一方面，即系我见到咧香港人咧有时都几懒嘅，去户外咧都唔系好多人会中意担住把遮啦。但系格格咧，我觉得咧喺室外。尤其是你见到遮太阳嘅时候咧，都唔少人会用遮去到挡太阳嘅。特别系我咧，即系有时之前嗰段时间咧，去凑小朋友放学啊、翻学嘅时候咧，啲格格系好醒嘅担遮呢一方面。即系我觉得你会见到嗰条队里边咧，最多担遮去等小朋友排队嗰啲咧，通常都系啲工人姐姐嚟嘅。啲家长咧就少啲嘅，反而吓咁，所以呢一个意识咧，我相信都系相当之强噶。咁啊，记住啦，今日咧而家室外录得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嘅，咁啊属于低水平，相当之舒服嘅天气嚟噶。咁啊，如果今日咧外出嘅话咧，记得要带遮啦。 Pada hari aku yang membuat kita berpisah, ku sadari ini hanya emosi. hari aku yang membuat kita berpisah. Ku sadari ini hanya emosi sesaat. Telah ku coba melupakanmu, namun aku tak mungkin bisa tanpamu. Lagi-lagi kamu ku tunggu, lagi-lagi kamu ku rindu. Sehari tanpamu seakan ku tak hidup. Oh, kan ku kembalikan saja cintaku. 格先生今朝早咧翻嚟嘅时候咧，就同我讲咗话，即系近来咧都讲得闹哄哄、热哄哄嘅一啲新闻片段啦，即系讲到话好多人咧就系俾一啲诈骗集团呃咗啦，咁然之后就可能有啲好差嘅待遇或者系啲遭遇啦，去到异国嘅时候咧就可能有啲好差嘅情况，以至到翻唔到嚟香港又好或者其他地方都好啦。好啦，格先生，我问下你先，欣妮姐即系个群组有冇都系对于呢一件事好有关注咧？ 欣妮姐姐群组，我谂我见唔到住而家，但系我觉得欣妮姐姐咧喺屋企咧，雇主一定会去嗰度同你讲小心啲，小心啲，小心啲。但系咧，如果喺个社交媒体咧，系有啲群组咧系不嬲都系会 offer 去嗰度招聘嘅，其中都系好多之前。都是关于香港找雇主那些都会有啦。 嗯、 但是如果是说招聘去外国做嘢那些呢，又平时去那几个国家而家最 hit 那些话是个个都话惊咗那些呢。 东南亚的某些国家啦。 东南亚某些国家呢、就通常呢在那些 group 呢不是印尼姐姐群组那个 group 那里招聘的。 嗯。 他是去那些呢Chinese Indonesia。 即是啲印尼华侨嗰啲 group 招聘嘅，好奇怪嘅。 哦，即系招聘印尼华侨去香港做嘢，唔通系？ 唔系香港，去东南亚，去东南亚国家 ，O K， 做嘢。咁就變做咧，佢原來係真係有 target group 嘅，佢唔係個個都係佢話，因為如果係印尼姐姐嗰啲分鐘係佢覺得係未必適合， 或者佢未必會揾到人去救啦。即係因為如果根據啲案情就話講到係，譬如可能有啲人被禁固之後都要求話聯絡屋企人或者聯絡一啲人咧去交嗰啲錢叫做交贖金啦。咁之後個下文係點就即係有待警方去跟進啦。我哋就唔知道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呢個情況嘅時候，好似阿格先生話齋咧，有機會就會覺得咧印尼姐姐未必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啦。咁即係等於你如果你想去做一個交易嘅時候或者做一個買賣嘅時候，可能你都會揾一啲你覺得 potential customer， 即係。譬如可能那個人有一些經濟能力或者有些財力可以去做到這個生意，那麼何況是這些即是非法的不法的手段去捉了人家，然後要求人家交贖金的時候，那我相信他們都會去想想到底有些什麼人呢會比較容易去埋手呢，或者他真的會比較可以有能力去交到這筆錢呢，即是非常非常壞，我覺得這個行為。 但是如果見到他那些印尼華僑 group 呢，就現在都開始有些人出声噶啦，话系呢啲咧好多都系骗案嚟嘅。唔该，嗰个 social media 个 admin 咧，如果系有呢啲咁样个招聘咧，唔 铲咗佢， 铲咗佢就唔好咁多摆喺呢啲地方，同埋真系太多呢啲消息咧，系令到知道系诈骗嘅，唔应该系摆喺咁样个 group 冇 control 咯。 向来咧我都知道咧，印尼姐姐嘅群组，即系除咗话真系自己去留意一啲唔同媒体嘅社交平台之外咧，嗱，当然第一样嘢就系你哋留意嘅时候咧，就要自己睇清楚嗰个媒体嘅可信性同埋公信力啦。譬如你话领事馆发出嚟嘅嘢，咁首先要认证咗个领事馆嘅媒介系咪一个真嘅媒介啦，定还是一个冒认嘅媒介啦？咁呢啲要自己好小心啦。咁其次咧，我知道亦都有一啲好常用嘅途径，例如系一啲短信嘅方式啦，即系有机会会令到佢哋咧觉得啊，既然佢有我个电话号码或者讲得出我个名，会唔会就系真系识得我嘅人呢？咁就可能嗰个可信程度对于佢哋嚟讲又会唔会高少少，个警惕会唔会又放返低咗呢？咁样。 我而家觉得呢真係个信任呢个问题呢真係要係令到好高，如果人哋真係识讲你个名呢都未必真係係 genuine 嗰啲嘢，係正式嗰啲嘢。咁我觉得要諗再諗再諗，係咪真係有用嗰個服務啊？同埋我覺得係，如果係唔好搭住先咯。如果係真係需要嘅話，自己再 check 翻多一次先。因為我試過有一個經驗嘅 Gabby， 係我打電話去某個部門嗰度要查詢啲嘢，咁然後打過去咧，個人就話我轉後打翻俾你啦，要 check 翻嗰啲資料，然後打翻俾你。咁然後咧隔咗五分鐘咧，個人打翻嚟嘅時候咧，用另外一個電話啦，當然。咁佢就問我。你可唔可以讲翻你自己个名啊，同埋你自己嘅资料，我要讲翻啲result 俾你听，讲翻啲结果俾你听。但我话，但系呢一个电话系你打俾我噶，咁我唔系咁舒服咯。如果想讲翻我自己资料俾你听，咁佢个人都停一停嘅， 系， 咁佢就话，哦，如果系咁样啊，咁样我讲翻俾你听啊。 佢都愿意咁样喎。 係啊係啊。 OK。 因为我打电话先嘅。第一次嘅时候佢已经叫我噏咗一堆资料㗎啦。 咁你打去查询係正常啦。 係啦。咁然后佢打返俾我嘅时候佢叫我噏返，我就好似唔係咁想囉。 我呢个情况我自己都遇过，不过我嗰陣时呢可能就已经係完善咗。即係我怀疑呢你嗰啲係初代遇到个问题。即係因为其实电信公司又好或者好多银行服务呢有时都会遇到，就係你要查询嘅时候可能你要讲一啲私人个人资料啦，好普遍就会可能係讲全名啊地址啊或者电话号码嘅一半啦。咁后来呢其实呢两年呢你会发觉多咗系呢未必系你讲晒嘅。 一半， 一系就讲一半，一系就你讲一半，佢讲一半嘅， 系， 即系譬如我发觉而家系咁嘅，譬如啊，你嘅电话系咪1234，跟住就你自己讲后边嗰个5678咁样，即系多数就会多咗系呢一种模式，咁变相可能咧都真系会令到双方都容易去核实大家嘅身份，即系起码你都好似原来我嘅资料你都知道一半啦。 咁好似个公信力就强咗少少咯。咁但系咧，嗱，我自己呢、這个谂、法咧，喺我听完呢啲咁样嘅骗案之后咧，我觉得都仲需要再提高啲警觉，即系可能我自己就会想避免用一啲净系电话，唔系面对面去到实体，譬如话银行又好，或者去到一啲商户又好咧，去做一啲服务或者手续咯，即系会宁愿真人面对面，我先够胆提供自己嘅资料咯。 咁價格應該都要好謹慎啦，我覺得呢樣嘢。但你如果價格去嗰度揾工嘅話咧，格 Barbie， 如果係做工人姐姐啊，或者係 domestic work 嗰啲咧，喺印尼政府嗰度，如果去外國咧，係都話嘅係要 through agent 嘅。你覺唔覺如果係印尼姐姐，你唔可以咁樣招聘咁容易帶過嚟㗎？ 係啊，都係，而且都要搞一輪嘅手續啦。即係香港我哋嘅嗰啲叫中介公司啦，又要再聯絡翻印尼嘅中介公司，然之後就再去揾人。咁所以其實第一步嘅根源。系啊， 双重 咯。第一步根源就系我哋自己香港只雇主方面又要小心啲去核实嗰啲嘅中介公司啦。印尼姐姐嗰边咧，亦都我谂都会睇信誉或者睇口碑嘅，系嘛，即系 都 系帮衬一啲。 都帮衬一啲系咯。方面系有两边嘅，印尼嗰度有 agent， 香港嗰度有 agent。因为真系要避免呢样嘢嘅，咁变做系冇咁容易你去香港即刻去嗰度去印尼个某个乡村揾一个印尼姐姐咁即刻带过嚟系唔可以嘅。咁就呢样嘢就话系要保护啲印尼嗰啲用工啦， 双方嘅保障咧，其实我觉得。 但系印尼嗰度有冇即系都俾人哋类似学而家讲紧系咪叫做卖猪仔？ 系啊， 实在都系睇报纸咧，都话有嘅。因为印尼嗰啲人亦都系好想系搵多啲钱可以养家嘅。所以之前咧，对上我听到呢啲咧，系有印尼啲哥哥系俾人哋类似系跟行选嗰啲啊，格班系直情系几乎后尾嘅时候行到真系喺个。世界各地嗰度，后屘去到南韩先去嗰度，俾人哋救翻出嚟嘅。 哎呀， 系啊，同埋系冇得食啊，又不停咁样做啊，系好凄凉嘅。所以呢个都系有系引嚟报嘅，系话系要真系好小心，唔好太信任咁样即刻去。咁呢啲都系冇 through agent 啦，直情跟人咁样行选落去咯，咁样嗰啲咯。 即系自己个警惕要提高啦，我自己觉得首先就系、是、第二样嘢咧，就系成日都有听到即系。呢一啲咁样案件咧，好多时就系咧捉心理嘅，即系可能提供一啲好优厚嘅条件啊，又即系亦都可能呢两年疫情咧，可能就算印尼人又好，或者系唔同地方嘅人都好啦，嗰个工作机会咧一定会相应减少咗，因为好多唔同嘅措施啦，或者可能真系个大围环境嘅影响啦，甚至乎如果你话做印尼姐姐，可能好多人嘅收入会差咗嘅时候，又真系少咗人请姐姐帮手啊咁，咁所以咧真系会有少少心急嘅心态，就觉得啊，好似揾到一份工都唔错咁样就。会好唔小心咁样咧，都未睇清楚啲详情咧，就去可能上当啦。咁所以奉劝大家都系啦，即系任何嘅章节啊，或者任何嘅招聘都好咧，自己真系要睇清楚，再三去核实，同埋最好咧就系揾翻一啲咧有信誉嘅媒介去介绍啦，唔好自己立乱上网揾咗咧就相信信以为真咯。 Jen hai ke, jadi kakak juga boleh ngasih tahu ke orang di rumah ya buat hati-hati kalau cari kerjaan di luar negeri itu harus pakai jalur yang legal dan sah yang memang sudah disediakan. Dan大家小心啲啦，既然咧系咁嘅话咧，相信小心啲，再三求证同核实咧，应该就安全至上啦。 Kau lah yang pertama ingin ku lihat saat mentari mulai.Saat ku pejamkan mata Indah matamu, indah wajahmu Mampu menyinari duniaku Indah hatimu, indah cintamu Mampu menyadarkan diriku Walau tak ada cinta di dunia Ku kan selalu di sampingmu Karena kamu Happy endingku Jamkan mata Indah matamu Indah wajahmu Mampu menyinari duniaku Indah hatimu Indah cintamu Mampu menyadarkan diriku matamu mampu menyadarkan diriku walau tak ada cinta di dunia ku kan selalu di sampingmu karena kamu happy and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省长同到访的联合国柬埔寨人权特别状况报告员开会，讨论当地人权、网络犯罪和人口贩运问题。省长在会上说，多个部门会合作打击犯罪。他還呼籲外國大使館提供更多資訊，以便更有效調查和壓止犯罪活動。當地傳媒報導，省長重申西哈努克省各級當局從不迴避承擔責任，他們攜手執法，努力不懈打擊犯罪。他又指一些傳媒錯誤報導當地的情況，他敦促專員透過訪問了解事實真相。在本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本港执法部门至今收到28宗港人被诱骗到东南亚并被禁锢的相关求助，14人已经确保安全，其中10人已回港，另外14人当中相信10人可能在缅甸，4人在柬埔寨。另外入境处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新增 WhatsApp 专线51908909。邓炳强又说，当局一方面在香港进行调查工作，同时与外交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并透过国际刑警与当地有关当局联系，希望尽一切方法营救。本港新增638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6210宗本地感染，再多5名患者离世，涉及一男四女，年龄介乎55至99岁，部分人有癌症、高血压或冠心病。另外有5间院舍出现个案，包括2间安老和3间残疾人士院舍。卫生防护中心说，近日感染趋势上升得快了，预计到冬季可能会出现新一波疫情。中心又說懷疑 Omicron BA.5 變異病毒株佔的比例進一步上升至 30.2%， 預料 BA.5 很快會成為主流病毒株。烏克蘭官員說，俄軍一枚導彈擊中烏克蘭南部一個住宅區，造成12名平民受傷，遇襲地點距離烏克蘭第二大核電站大約30公里，加深戰爭可能釀成核事故的憂慮。尼古拉耶夫州長說，襲擊中的傷者包括4名兒童，另外有幾間民房和一座5層高住宅樓宇損毀。另外在俄羅斯兼併的克里米亞，俄軍黑海艦隊總部附近一座建築物受到無人機攻擊，地方首長說無人機在艦隊總部上空被擊落，跌落屋頂起火燃燒，襲擊行動失敗，未有造成損毀或者傷亡。過去一星期，克里米亞發生多次爆炸和火警，包括一個俄羅斯空軍基地的爆炸，衛星圖片顯示可能有大量飛機被摧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大致天晴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喂呀，你之前不啊，有六分之一过咗界啊！ 咩啊？你嚿擦纸胶先至系过晒界啊，嚟咗我张台啦！ 边有啊？擦界啫嘛，都未过晒。 嗱，你话如果有足球嘅门线技术，咪唔使拗啦。 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浩斯。 今集会讲下66年世界杯， 同埋决赛嘅靴斯问题球， 又会讲下门线技术系乜东东。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日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哇！你买咁多白饭鱼、银鱼仔，仲有虾米，做咩啊？ 食咯！呢啲食物咧含丰富钙质，对骨质健康咧有帮助噶。骨质够强壮，咪唔会咁容易有骨质疏松咯。 你搞笑嘅，骨质疏松呢啲嘢点关我哋男性事啊？系女性先会有噶嘛？ 错错错啊！人人都有机会咧患上骨质疏松噶。你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讲骨质健康。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你中意佢用咩语言同你 say hello 先？ 继续做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晚要做到 ，Hey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 ra ra ra ra ma ra ma ra， 咪争转咪路 ，OK， 一一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 歌词入面出现咗唔同语言嘅你好，因为阿田觉得要快乐，首先自己都要行出第一步，挂起微笑，向身边嘅人甚至唔识嘅人讲声 hello。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系泽田自己一手包办。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泽田你好。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时间嚟到早上嘅7:38，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Selamat pagi kak Sint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pagi teman teman。 咁啊，今朝早咧都提咗大家要带遮啦。咁啊，睇下今日嘅天气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咧约32度，吹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而随后一两日咧，骤雨系会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报嘅，星期六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1%，再加埋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应该相当之唔错。 sekarang temperatur 27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udara 91%. Hari ini umumnya berawan dan juga ada hujan 1-2 kali. Di pertengahan hari akan cerah dan panas. Paling tinggi mencapai 32 derajat dan juga berangin ya. Dan di hari Senin, hari Selasa juga cuaca cerah dan panas. Sedangkan satu dua hari kemudian itu mulai ada curah hujan bertambah dan juga ada badai. Meski ku sering mengeluh tentang semua tingkah lakumu, maunya selalu mengatur aku. Kau sangat perhatian, apapun yang aku lakukan, kau ingatkan ku jangan lupa makan. Karena kamu selalu support buat aku, karena kamu selalu support buat aku, karena kamu kamu terakhir kali mengecek tekanan darah, gula darah, dan kadar lemak darah. Kenapa harus dicek? Karena di permulaan penyakit jantung, beberapa pertanda seperti diabetes, tekanan darah tinggi, dan kadar lemak darah tinggi tidak menunjukkan gejala pada awalnya. Banyak orang yang tidak tahu kalau punya masalah. Jadi, memantau secara rutin tekanan darah, gula darah, dan kadar lemak darah, juga berat badan dan lingkar pinggang bisa menurunkan resiko penyakit jantung loh. Tentu saja kita juga harus punya kebiasaan olahraga teratur untuk meningkatkan kesehatan jantung, memperkuat otot dan tulang, menurunkan tekanan darah tinggi, menjaga gula darah tetap stabil, dan menurunkan kolesterol dalam darah. Sekaligus ini membantu kita menjaga berat badan. Organisasi Kesehatan Dunia menganjurkan orang dewasa untuk melakukan aktivitas moderat selama 150 menit. Contohnya jalan cepat, bersepeda, dan lain-lain. Atau aktivitas bersemangat selama 75 menit, contohnya berlari. Kalau ingin menjaga kesehatan jantung, daftar gratis sebagai anggota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Mereka mengadakan serangkaian kelas olahraga seperti latihan Bai Duan Jin dan aerobik. Mereka juga bisa membantu melakukan peninjauan resiko kesehatan atau penilaian diabetes dan darah tinggi.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Doc Barbie, Doc Sinsa. 格先生，我唔知道你今日咧有冇啲乜嘢特别嘅嘢去谂下啲咩活动啦。不过咧的而且确咧，好多时咧即系疫情期间咧都少咗好多唔同嘅活动啊。以前咧就有好多大型嘅活动啦，汇演又好啦，比赛又好啦，或者系啲时装周啊等等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服饰啊可以睇得到噶。咁啊好耐咧，呢几年疫情咧都真系减少咗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咁啊但系咧，今日咧似乎都有啲特别嘅事情可以介绍俾各位咧，就系去睇一睇噶。 Karena ini ada Youth Got Talent 2022 ya, hai yau ko talent show ya Kak Barbie. Hai kam yat ke 2 dim chi to 5 dim, hai Wan Jai Football Court. Kam le jiu ke tai hou duo di ethnic minority ge di performance lah Kak Barbie. Ada tari-tarian dan performance dari ethnic minority termasuk dari Indonesia. Mau chuo la, kam di dim le jiu gong gen hai Wan Jai ke呢、足球場啦，灣仔公園足球場。咁今日咧晏晝嘅兩點至到五點鐘，就有呢一個咧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人禧紀念嘅青年才藝表演 ，You've Got Talent 2022嘅一個匯演啦。咁活動咧亦都有唔同嘢睇嘅，嗱，好似有啲唔同種族嘅小朋友啦，跟住又會去到舞台表演咧，有啲乜嘢咧？例如係印度嘅竹舞啊，印度舞、泰国传统舞，亦都会有一啲嘅敲击乐表演啊，同埋有 band show 嘅。咁而且咧，仲会有唔同嘅摊位游戏咧，可以俾你去玩啦。玩完之后咧，听讲仲会有奖品添嘅。 哇！如果真系咧，有两点至到五点咧，嗰一区我会去望一望噶啦。 系啊，咁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个 You've Got Talent 2022嘅活动啦。咁除咗呢个活动嘅推介咧，我哋亦都有好多重要嘅信息，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添嘅。 Nah ini ada WFA atau skema tunjangan keluarga pekerja ya, yang memang terbuka untuk orang-orang yang membutuhkannya, termasuk keluarga yang terdiri dari satu orang ataupun yang dari lebih dari satu orang yang memang memenuhi persyaratan jam kerja, income dan juga kekayaan supaya bisa mendapatkan tunjangan ini. Jadi keluarga yang lebih dari satu orang dan dengan jumlah kerja bulanan tidak kurang dari 144 jam boleh mendapatkan tunjangan dasar. Kalau jam kerja bulanannya tidak kurang dari 168, boleh dapat medium tunjangannya. Sedangkan kalau 192 jam atau lebih, boleh minta tunjangan lebih tinggi. Nah, sedangkan dari bulan-bulan klaim dari Juni 2021 sampai Mei 2022 yang sampai ke periode ini, persyaratan jam kerjanya itu memang dikurangin sementara. Jadi jadinya yang untuk tunjangan dasar 72 jam, yang sedang 132 jam, yang lebih tinggi 192 jam, sedangkan untuk keluarga dari single parent ya, itu jam kerjanya itu dari 36 jam, 54 jam, 72 jam untuk tunjangan dasar, menengah dan lebih tinggi. Jadi, kalau dilihat dari pendapatan keluarga, tunjangannya itu bisa dikasih sesuai dengan yang full rate 3/4 atau setengah, dan juga jumlahnya itu bisa yang 1000 per bulan, 1200 per bulan atau 1400 per bulan. Anak-anak juga bisa mendapatkan tunjangan anak 1400 per anak. Jadi pada saat yang sama, orang yang menerima WFA, keluarganya ini tidak bisa menerima CSSA ya. Jadi untuk informasinya itu boleh ke website wfa.gov.hk atau telepon ke hotline 2558-3000. 咁如果有关呢一个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Scheme 嘅啲查询咧，可以致电呢个热线电话25583000 25583000，又或者咧上到 wfa.gov.hk 咧个网站嗰度睇清楚详情嘅。咁啊，最后咧亦都有一啲嘅疫情相关资讯要同大家讲一讲。 Nah, selama pandemi COVID ini ya, ada orang yang mengalami kehilangan dan perginya keluarga, teman, atau orang yang disayangi. Jadi sebenarnya itu harus bisa menjaga diri sendiri ya, berkabung itu wajar dan boleh dilakukan dengan cara sendiri, boleh mengenang kenangan indah orang yang sudah berangkat, juga boleh melakukan sesuatu yang akan disenangi oleh orang yang sudah pergi. Jadi boleh hubungin orang yang bisa dipercaya, ngomong, saling dukung, jadi rutinitas hidup sehat tetap harus dijaga dan boleh pergi ke website shallwetalk.hk untuk tips-tips kesehatan mental. Jadi kalau merasa ada gejala depresi, gangguan mental ya, atau selera makan berubah, tergangguan tidur, boleh ambil inisiatif dan dapatkan bantuan profesional. 咁可以上到咧，HTTPS 嘅 shallwetalk.hk 嗰度咧睇多啲一啲关于健康嘅资讯啦。咁啊，大家都系啦，即系如果要注射疫苗嘅话咧，亦都要睇一睇咧啲嘅详情啦。可以上到www.covidvaccine.gov.hk 咧进行预约同埋睇多啲资讯嘅。 Nah sekarang juga masih ingat ya, ada vaksinasi gratis yang diberikan pemerintah pada orang yang berhak. Jadi boleh bikin booking online dan juga divaksin d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atau CVC, atau di klinik yang ditentukan, di rumah sakit umum, di bikin janji dengan dokter privat juga. Jadi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ke www.covidvaccine.gov.hk untuk vaksin supaya bisa lebih sehat. 咁今个礼拜呢同阿格先生嘅节目时间呢就差唔多喽。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听一听思培嘅私家星期天先。 思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嘅嘉宾有嚟自印尼，而家喺香港城市大学读紧能源工程嘅 Michael。Hello，Michael。 Hello， 我 ，nama saya Michael，sekarang saya adalah mahasiswa d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ekarang final year student udah 3 tahun di Hong Kong dan major di energy engineering。 嗱 ，Michael， 咁刚刚你提到啦，喺度读咗三年能源工程啦，咁我想问下，而家能源方面嘅最新趋势系啲咩嘢咧？有啲咩嘅选择咧？除咗我一贯知道嘅化石燃料啦、煤啦、石油等等之外，仲有啲咩咧？ 嗱 ，contohnya yang paling gampang adalah solar panel, mengambil dari matahari dirubah menjadi listrik dengan photovoltaic cell, atau juga dengan angin yang memutar turbin. Dan di Hong Kong sendiri ada satu tren bahwa di Lama Island itu, kalau yang kita tahu sekarang kan ada satu tuh wind farm di Lama Island. Nah sekarang dia mau buat, pemerintahan Hong Kong punya rencana untuk ngebuat wind farm yang lebih besar, dan itu akan offshore, jadi dibangun di atas laut itu sendiri. Jadi ketika nanti kalian naik ferry ke daerah Lantau atau ke arah daerah Cengcau sana, kalian akan bisa ngelihat adanya wind turbine besar di atas lautan itu sendiri, dan itu sebuah tren yang menarik. Michael 话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太阳能电池板，另外风力旋转涡旋机在香港也是一个趋势来的，在南丫岛有一个，而政府也有计划起一个更大的海面上面的风力发电厂，在海洋上空起的巨大风力涡旋机，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趋势。除了香港之外，剛才呢聊天的时候也都听你提过，世界各地也都有些不同的趋势，还有些什么呢？ di dunia sendiri juga ada banyak tren-tren yang sedang dikembangkan, misalkan penggunaan hidrogen. Kita tahu selama ini misalnya mobil atau bus, selain oil, selain minyak kan kita biasa pakai baterai atau electricity, tapi kan ngecharge itu butuh waktu yang lama, bisa 8 jam, 10 jam. Nah, sekarang kita lagi mau mencoba di field ini, di industri ini, kita lagi mencoba mengembangkan gimana nih caranya future fuel kayak hidrogen atau amonia bisa jadi bahan bakar mobil, bus, atau bahkan yang lebih besar kayak pesawat atau perkapalan. Michael 话就世界本身来讲呢，有好多趋势都喺度发展紧嘅，例如系氢嘅使用。据他所知，目前为止车或者巴士除了油之外一般都是用电池或者电，但其实充电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8至10个钟，而现在他们这一行想再次尝试去开发一些未来的原料，例如是用氢或者氨怎样可以用在车、巴士或者甚至更大的飞机、船上面呢？他们呢都是积极研究的。我知道你现在也都实习着，我很想知道你的实习时光觉得如何呢？ Ya, untuk internship sekarang, saya bekerja di bidang machinery dari perusahaan di Jerman, dan perusahaan ini juga mengerjakan teknologi buat sustainability in terms of storage, in terms of hydrogen. Sebenarnya kerja di perusahaan yang sekarang ini menurut saya sih sangat seru ya, sangat menyenangkan, karena perusahaan Jerman terkenal kayak dia mengedepankan work-life balance. Misalkan di kantor sekarang cuman kerja misalnya dari jam 9 sampai 5, yang sebenarnya itu agak langka ya kalau kita cari di Hong Kong sendiri. Biasa orang bisa kerja sampai jam 6, jam 7. Tapi di sini, di company ku, jam 9 sampai 5 itu udah cukup, itu adalah work time-nya. Of course kalau mau lebih bisa, tapi biasanya 9 sampai 5 orang udah mulai pulang. Terus in terms of life juga, kita banyak banget acara-acara yang diselenggarain kantor, karena mereka pentingin banget yang namanya kayak employee welfare. Contohnya aja selama 1 bulan atau 2 bulan aku udah intern, aku udah ikut sekali ada team day, kita main bowling bareng, terus celebrate birthday party bareng. Jadi it's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Di atas tanggung jawab, kita juga bisa bersama-sama sebagai tim, senang-senang, get to know each other juga. Michael 话佢而家咧喺一间德国嘅公司做紧实习，佢话佢间公司咧就正正喺度研究紧氢嘅可持续内部储存技术。佢话实习嘅时光佢觉得非常之好，佢形容佢而家喺一间令人非常兴奋嘅公司度做嘢。点解咁样讲咧？佢话因为咧呢一间公司系出名主张工作与生活嘅平衡，即系 work-life balance。佢话喺香港一般人做嘢都要做到6-7点啦，但系喺佢公司只需要翻9至5就已经好足够啦。佢话如果你想要留耐啲都得嘅，但系通常咧就系翻9至5咯，一去到5点啲人就开始翻屋企噶啦。而且呢一间公司咧好重视员工嘅福利，成日有好多活动，例如系佢嗰阵时咧实习咗大约1至2个月到啦，就已经有一个团队日，佢哋会一起去玩保龄球，一起庆祝生日。他说这里有很多很有趣的经历，这些活动除了令到各个组员可以在一起玩之外，也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可以令到大家互相了解。哇，听落你间公司好像真的挺正的。我知道你对于能源的话题甚至是使用也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不如下集跟我们分享多一点。今集多谢 Michael， Thank you。